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霾自北向南缓慢消散，午后城区及北部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彻底改善，但南部地区霾彻底消散还要等到傍晚前后。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医术高明，经验富，细诊详观，心领兼神悟，力寻病情听主诉，安排疗法亲吩咐。此病根源有颈部，透视周全，照遍倾斜度，骨刺增生多少处，颈椎已似梅花鹿。这首《蝶恋花·就医》是启功根据自己这病情啊写的。他说：“我不老晕吗？这大夫啊，终于给我诊治出来了，是什么病？什么病啊？这个颈椎病。哎，医术高明，经验富吗？细诊详观，心领兼神悟，心领神悟了，知道了。此病根源有颈部，透视周全，还照了片子了，照遍倾斜度。”骨刺增生多少处，说我这颈椎啊已经很难治愈了。为什么呢？颈椎已似梅花鹿。这种比喻呢也很幽默。那么这就是启功先生啊困扰的多年的头晕目眩的这个症状，终于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怎么治呢？别忙，下回书啊您听，哎，我再给您念一首启功先生写的词，您就知道他怎么治了。咱们接着给您说这段启功传。上回书呢咱们说到启功啊跟着这个普心愚先生学习。普心愚先生呢老跟他说这个作诗的事儿，他想学画，一直呢不知道怎么入手。正在这个焦急为难的时候，哎，天赐良缘，来了这么一个机会。有一回呢，启功在这个旧书摊上啊无意当中发现一套书，叫什么呢？叫做《云林一家集》。这个作者署名啊叫倾诉主人选编。这云林一家指的是谁呀？这个元代啊不是有个画家叫倪云林吗？哎，他并不是指的这人。他这云林一家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这个空灵的唐人诗。哎，是这么个意思。这个书商啊他不知道倾诉主人是谁，所以这部书啊卖的还挺便宜。这倾诉主人是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普心愚，他父亲。 哎，普心鱼他爸爸就是倾诉主人。那么他讲这个空灵啊，是有家学渊源的，哎，所以启功呢曾经听普心鱼跟他说过，这个《云林一家集》是他父亲选编的，但是由于这个时间久远，出版的又少，他们家现在啊倒没有这本书了。启功一瞧啊，赶紧把这本书就买下来了，如获至宝，而且恭恭敬敬的送给了普心鱼。普心鱼呢喜出望外，非常高兴，就问这个启功啊，这本书是多少钱买的，我给钱。那么启功呢也会来事儿啊，他说呀，这部书啊我是孝敬您的。那么普心鱼不好意思了，他就念叨，那你这怎么合适，你看我怎么谢谢你呢。因为启功呢从姥姥家这边拎呢比普心鱼晚一辈，要从这个爱新觉罗那边拎呢那小三辈呢，所以他觉得不好意思的，你看我怎么谢谢你呢。启功一看呢，行了，机会来了，赶紧呢就趁机说您家里的话有一副啊宋人的手卷，宋朝人画的，能不能借给我呢临一临，这个机会很难得，他早就看上了。普心鱼呢盛喜之下呢当然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就把这个宋朝人的手卷呢借给了启功回家去临摹。那么启功呢回家以后很认真的临了这么两幅。那么他从这个临摹当中啊才发现，这个手卷也并不是真正的宋朝人画的，而且呢是元朝，哎，或者明朝人的作品，就是仿宋的。画这个画呢就是临摹这个手卷呀，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后来呢这普心鱼还有点不放心了，还派这个听差的来问过。那么启功呢就跟这个听差的说，您转告老爷子请放心，等我一临完了呢马上我就给送回去，保证啊完璧归赵。那么后来临完了呢还真还了，他有这么一副啊，是画的卷上的。这个临完之后呢，启功送给那个普仁学校的老校长陈元，后来陈老呢又把这幅画啊转赠给他弟弟了。另一幅呢当时启功呢就临在一张纸上了，哎，后来一直收在自己的手中。那么他到了这个普心鱼先生家去啊，普心鱼他们家那个中堂外边挂着两个方形的呀，四面都是卷心的那么一个宫灯，挂着俩宫灯，那个卷上啊都是他自己画的山水，哎，非常的好。那么还有一幅呢就是这手卷，哎，后来也给他装在这宫灯上。每次呢启功到了普心鱼家呢总要在这个灯前边啊欣赏半天。有一回啊这个经历让启功大开眼界。那么普心鱼有很多呀这个艺术界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经常光顾啊翠锦园。那赶上有一天呢张大千来了，这张大千您都知道，跟普心鱼齐名啊，号称叫南张北普，这两位大泰斗啊聚在一起要举行笔会，这个大伙呢都来观摩来了。这二位那天也特别卖力气，这大堂中间啊摆着一张大画案子，二位呢面对面啊各坐一边，这边呢普二爷呢拿一张画纸画两笔就递过去了， 就递给这个张大千。张大千呢接过来呢，按照对方画的这个意思啊，添几笔，然后呢再递回去，那边再接着画。二位呢也没有事先的商定，也没有临时的交谈，就完全根据对方的理解这样的接力画画，就这样画了一批精美的作品，而且每张都是神完气足，浑融一体，根本啊也看不出来有拼凑的这个痕迹。那真得说呀，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大师级的人物啊，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这个不到三个小时，二位合作了几十张，中间呢还给旁边啊观看的这个人呢画了几个扇面。这其中呢，那么启功先生呢也得到了一副扇面。那后来这个画呢，这个张普二位啊一人分一半拿回去呢，提款盖印，没有画好的呢再给他补上。启功说啊，说这个人民日报啊负责制版的有一位张树运先生，哎，张树运先生手里边就有两张这次的作品。那么启功呢还有一个老师我要提起来啊，恐怕您各位呢也就都知道了，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他怎么认识齐白石的呢？是因为啊这个启功有一个远房的叔祖，就是他爷爷那辈的，叫玉笛。这玉笛啊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这个清末呢，您要看一些个史料都有这个玉笛。这个玉笛啊是溥仪的御前侍卫长。所以您看那会儿溥仪的自传还有其他人写的一些个传记笔记当中呢都有这个玉笛。那么到了启功这一辈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叫启湘，这位老先生还健在。启湘啊就是玉笛的孙子。这个玉笛呢，他在溥仪出宫之后呢没跟着溥仪去东北，这个民国让他出来做官呢他也不做，后来日本人让他做官呢他也不做，这个人很有气节。说到这儿呢也有这么一个小的疑问，哎，这个玉笛的孙辈当中呢有一个人呢就叫启昭，还有一个呢叫启和。启昭启和，这您就听明白了，合着这俩人呢叫昭和。所以这玉笛啊经常说这昭和天皇是我孙子，这就是骂日本，可见这个老先生还是很爱国的。那么他干嘛了呢？他在北京啊开这个棺材铺，哎，他曾经啊给这个齐白石先生啊做过一口啊上好的棺材，所以他这跟这个齐白石先生呢很有交情，他也特别喜欢呢齐先生的画。他认为啊这个启功呢家里边不是穷吗，哎，你就向这个齐白石先生学画，这以后学成了呢能赚钱。所以啊这个启功认识齐白石是通过这个玉笛。后来呢 启功先生呢在这个齐白石家确实还看见过那口棺材，就搁在他们家院子里头那个房檐底下拿布盖着。说这人活着干嘛把这个棺材就搁在自己家院里干嘛呢？当时呢启功也不明白，后来启功呢很多年以后到了这个南方去出差，到了湖南就发现呢齐白石他们老家呀有这样的风俗。哎，这人活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寿材给做好了，而且呢停在自己的家中。这也不是齐白石一个人，他的那个家乡啊都这样，这也就见怪不怪了。那么呢这个齐白石先生啊最佩服的就是金农金东新。哎，学这个金农，尤其那个字啊也学这个金农。而且呢他还跟著名学者王凯运先生学习。王凯运那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啊。当年袁世凯请这个王凯运进京啊，哎，特别优待，让他直接呀进新华门。可是当时王凯运指着这个新华门说什么呢？这是新莽门。这直接呀就骂袁世凯呀是窃国大盗。像谁呀？像王莽。因为当时王莽呢叫翁铎婿业，他的这个女儿啊嫁给汉朝的皇帝了，他自己呢实际是皇帝的老丈人，但是呢他把这个姑爷给害死了，夺了汉朝的江山，建立大新朝，哎，称为新莽。那么王凯运呢说这个新华门是新莽门，这不等于就骂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吗？啊，就是像王莽这样的奸臣。那么王凯运呢自己也称自己手下有两个非常得意的学生，一个铁匠啊一个木匠。这木匠呢就指的是齐白石。大家伙都知道齐白石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当过木匠。这齐白石啊这人也挺耿直的。日本侵华呢就这个北平沦陷的时候呢，国立艺专呢打算请这个齐白石呢当教授。哎，给他送一个聘书。这齐白石啊就在装聘书的那个信封上写了五个字。齐白石死了，原信退回，就是不给日本人做事。那么启功呢就跟这个齐白石学。当然了他这个艺术成就那就不用多说了，齐白石是大师啊。那启功跟他学呢学的东西也太多了，而且特别开眼界。你比如说啊，他说都知道齐白石善于画虾，他就没见过齐白石亲笔画虾之前，启功就说我就不知道他那个神采飞扬的虾须啊是怎么画的。后来呢齐白石教他画画的时候亲自画，他在旁边一看才明白，感情啊这齐白石画那虾米须子他不是转手，他是转纸，上边啊拿笔的那个手啊就朝着一个方向画，他是转呢底下这张纸，哎，把纸呢转向不同的方向，这样画出那个虾须来是神采飞扬。启功就总结，这样的更容易掌握这个手的力量和感觉，这个就是窍门。还有一次呢齐先生呢制印，大伙知道啊齐白石的刻印那是相当了得的， 比他的这个画画还有名，他直接呀就把繁体的那个印文啊写的那个石料上，然后对着镜子稍微的调整一下。嗯，他在刻一竖的时候啊，他拿刀对着这个竖，然后呢跟这个启功说，他说你看别人啊是这边一刀啊，这边再来一刀，他说我不急，我就一刀，我就这么一刀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单刀法。那么说完呢，果然就是一刀唰一下就完了，可是效果极佳。启功这么一瞧啊，这一边呢哎光光溜溜的，可那一边的麻麻扎扎的，金石器呀、啊、是跃然刀下。启功说这就是刀力，就是功力。那么他尤为喜欢的就是齐白石老先生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他还给这个齐白石呢写过这么一首诗，这首诗啊叫齐平翁画一妇人抱一小儿，儿执百叶一枝，提手百寿二字，又提云小乖乖拜寿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啊齐平翁就是齐白石画了这么一个妇人抱着一小孩，小孩手里呢拿了一只百叶。那么这个齐白石先生给这幅画呢提的呢是百寿二字，这是一个祝寿用的。哎，旁边写着小乖乖拜寿去，这是齐先生自己写的。那么启功给齐先生这幅画呢写了这么一句，说小乖乖拜寿去，老乖乖多妙趣，此事山翁得意处，我亦相随有奇句。他说这是真正齐白石得意之作，他最欣赏的就是齐白石先生的这类作品。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呢，启功访问香港啊，某天晚上有一个朋友找启功拿出来齐白石先生呢八幅画稿让他看看。启先生一看呢，确实都是齐白石老先生的真作，所以一口气呀、啊、就提了八首诗啊。其中第二首呢，启先生是这么写的，他说牧童归去只愿低，牛背长绳颈最齐，处处农村积雨入画，平翁不断是相思。什么意思呢？牧童归去只愿低呀、啊、这是齐白石先生自己写的诗原文，他就引用了一句啊齐老的诗句，牛背长绳颈最齐，一个小孩坐在牛背上啊放纸鸢，这幅画呢小孩骑着牛呢在左下犄角，右上犄角啊有一个风筝，这当中呢就连着这么一条线。他说呀，这个齐白石先生特别爱画这种画，这种画呢也最奇特。其实呢齐白石也有他的深意，因为齐白石就说这个画啊后来都论平尺算钱，不在画的大小，不在好坏啊，你们就按平尺算钱，说我要就画这么一幅画，就画一小孩放一风筝，哎，中间一条很长的线，那这幅画你是按多少平尺算呢？所以他说不在画的大小，还是得看艺术，是这意思。那么也就是通过这些诗啊，启功先生呢很赞扬齐白石先生。另外呢他还跟这个齐白石先生呢学到了很多，包括日后鉴定画的一些个方法。那么启功先生的这些位老师啊，说到今天咱们就简单介绍到这儿。从明天开始啊，我开始给您说说